确实夏天的天气呢，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讲哈，都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挑战。 你就像吧，刚才也很多人会说，又一到夏天觉得自己皮肤不太好了，哎，就这个皮肤粗糙了。咱都知道呢，银耳被称为的是平民燕窝， 对， 多吃点银耳，这胶原蛋白含量是比较丰富一些的，所以女性可以多选择一些。其实的话呢，银耳还有很多一些特别优质的一个地方，对于很多老年人，银耳当中的膳食纤维含量是非常高的。 所以呢，这个银耳羹真的是非常非常好啊。大家如果去想购买的话，赶快来拨打电话。今天给大家呢75大包，一包咱们就可以冲一杯。 对啊， 那既有呢在这个季节呢喝着非常合适的，就是冻干的薏米枸杞的银耳羹， 没错。 同时呢还有以水果为主的，就是冻干果蕙的银耳羹。那市场价刚才您说小800， 没错。 那今天呢我们是399，您就可以拿走。好，我们的订货热线赶快来拨打，是400-015-5151，400-015-5151，400-015-5151。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提到过敏我就头疼，都说吃鱼虾的孩子聪明，所以啊，从小宝能吃辅食开始，我就给他用鱼汤下面，或者是虾仁米粥等等。可每次吃完之后，第二天他必咳嗽，而且很严重，有点咳喘的迹象，一定要挂水才能止住。几次一试呢，心里就嘀咕了，哎，这孩子是怎么了？后来去儿童医院挂了专家号，医生说这是典型的过敏体质孩子，尽量别吃鱼虾，很多海产品都不能吃。不能吃鱼虾，也不能吃海产品，这对于一个1岁多的孩子而言真的是很难。所以从那一刻开始，我们全家都不再吃鱼虾了。即便是这样，我又开始担心了，孩子会不会因为缺少鱼虾的营养而比其他的小朋友身体发育的迟缓？后来我查阅了相关资料， 严格来说，过敏反应是身体对一种或多种物质的不正常反应，而这些物质对大多数人是无害的，只有机体免疫力低下的人群，像孩子、老人或者是长期生病的人才会有致敏的状态。说白了，只要不是遗传性的过敏疾病，是可以通过后期自身免疫力的提高，很多过敏现象都会得到缓解甚至消失，所以提高自身的身体素质才是根本。 对，那今天我就为大家带来一款可以提高自身素质的食补佳品——海参。抢购时间特别带来伏天进补入冬打虎的活动，来自于地中海的鲜芋仙一级品野生海参，厂商零售价格1999元一盒。现活动当中，打进40071061，40071061，除了可以享受单盒裸价699元之外，只要订购3盒就多送一盒，而且还有一床价值298元的水洗夏凉被免费赠送。热线是40071061，40071061。 但是要提醒各位的是啊，因为夏季是野生海参的休眠期，很多国家禁止捕捞，所以活动只能推荐一周，到8月10号将全面结束。热线是40071061108，40071061108。家住东城区的刘女士说：“我怀孕的时候就开始吃海参，现在宝宝2岁了，身体特别棒，人见人爱的。我打算给他的食材也适量的加点海参。” 还有家住朝阳区的李先生说，年轻的时候啊，我妈带我们兄妹三人生活特别辛苦，现在年纪大了也该享享福了，可好多东西啊都要忌口不能吃，好在啊这海参能吃，营养高又没骨头，好嚼易烂，我们就坚持给妈妈吃。 都说啊，身体像理财一样，需要我们平时一点一滴的积累，而一个好的生活习惯就是身体财富的积累。那今天拨打40071061，40071061 8，花2097元订购到原价7996元的四盒野生海参，要是隔两天吃一根的话，能吃上小一年的时间，划算到每根15块钱都不到。您要知道啊，这可是一级品的野生海参，别说是商场专柜了，就是酒店里一人一列的海参小米粥也未必有这样的品质，所以15块钱都不到的价格，您肯定知道怎么选了。好，记住热线4007106108，4007106108。 都是老百姓过日子，当然要挑实惠的价格来订购。现在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不仅新鲜的一级品野生海参品质好，就连送的水洗棉夏凉被也是特别实用的，2米乘以2米3的规格。夏天啊，咱们空调房里面盖在身上，亲肤又柔软；冬天铺在床上当床单，暖和又实用，一举两得。关键是啊，之前想过的会员价都是298元的，但今天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订购海参就能不花钱免费得。活动直到8月10号，抓紧时间了。4007106108，4007106108。 还有手机尾号是4329的朋友说啊，我还从来没吃过15块钱不到的野生海参，一定要试一试。不过先说好了，要是不好的话，我可不要。 您放心，只要您能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占据到优惠名额，我们都是免费送身到家的。满意了，您再付款的服务；要是不满意的话，当场拒收就可以了，不收取任何的费用。但前提是一定要在活动时间之内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才能享受到优惠力度。提醒各位，8月10号活动就要全面截止了，加油打电话4007106108，4007106108，4007106108。海参是属于低脂肪高蛋白的食材，不分季节，不分年龄，全家老少都能吃。4007106108，4007106108。 提醒您赶紧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节目还有2分钟，马上结束。入冬打虎的养生粥，您听到千万别错过。拨打4007106108，鲜芋仙进口一级品野参，不需要花到原价的1999，也不需要单盒裸价699元，订购3盒，咱们送您一盒，这划算到每盒是524块钱，而且还有一床水洗棉的夏凉被是免费赠送的，2米乘以2米3的规格，水洗机洗都可以，亲肤柔软又暖和，夏天当空调被，冬天当床单，省心又省力。之前的会员价都是298元，最后一分钟拨打4007106108，订购海参就能不花钱免费送。4007106108，4007106108。 提醒各位，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还没打进热线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4007106108，4007106108，花699元带走纯进口的一级品野生海参之外，订购3盒就多送您一盒价值1999元的鲜芋仙进口野生海参了，划下来这每盒海参只要524块钱，连每根连15块钱都不到，而且还有一床价值298元的夏凉被免费赠送给您。这样的活动直到8月10号就截止了，加油打电话4007106108，4007106108。 我要一所大房子，有很大的落地窗户，阳光洒在地板上，也温暖了我的被子。我要一所大房子，有很大的落地窗， 知道该放些什么。耶耶耶耶耶耶耶耶，告别暗淡生活。耶耶耶耶耶耶耶耶，我们晚上不睡觉， 睡觉呀， 白天在床上思考。在屋里身旁度过完美的一天，度过完美的一天。我有一所大房子，有很高的落地窗，阳光洒在你房上，月温暖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朋友们在收听节目当中呢，如果有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者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6618-9762。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健康养生顾问辉帆老师呢，向大家介绍一些相关的健康话题。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们这讲呢就是比较详细的给大家讲讲这个糖尿病出血性脑血管病的临床它有哪些特点，以及呢这个糖尿病出血性的脑中风呢，它在急性期啊容易引起一些并发症。那么我们有这些知识呢，好处就在一个治疗过程中能够更好的配合医生，懂得是怎么回事，再有一个呢你要加强对于这些危重症的出现的预防。这个糖尿病脑出血，糖尿病性脑出血的临床表现的特点呢，因为这个糖尿病脑出血比较少见，但是它一旦发生了，它病情非常危重，急速的变化的非常迅速。绝大多数的脑出血的病人呢，都表现为头疼啊、喷射性的呕吐啊、昏迷啊以及偏瘫呐、啊，或者这个这是共性的，每个人差不多都有。但是由于出血部位不同，它这个临床呢就表现的各个不同，都是比较重。因为它这个脑血管出血的部位，它都是比较就是要命的部位，就是很重要的部位。那它这个泪囊的出血是比较多见的，就是出现的症状是比较典型的，就是给大家讲的三篇症状，神志清楚，但是它有三篇，三篇就是一个就是偏瘫了，还有一个就是它这个感觉有问题了，还有一个就是它这个偏盲。眼睛视力也有问题了，所以他这个神志呢还是清楚的。如果这个病灶在左侧呢有失语，然后呢重症的时候啊可以意识不清，或者昏迷有呕吐大小便失禁呢，瞳孔反射也减弱，血压升高，脑积液也升高，还而且呈血性，像这样的病人就必须做抽脑积液的检查。这是我们说一个是轻型的，它表现是这个三篇，而且神志清楚，然后就是这个重度的，再有一个就是危重的昏迷状态了，大小便失禁呢，呕吐频繁呢，舌头内卷，呼吸深而有寒声，这是中枢有了问题的一个特殊的呼吸，四肢瘫软，血压升高，双侧瞳孔不对称，然后呢各种反射啊都减轻了。第四个情况就是临终的表现了，深度的昏迷，脸色苍白青紫，四肢厥冷，血压降低，呼吸短促，然后呈潮式呼吸，就是慢慢慢慢想起来，慢慢慢慢想起来，又一些又呼吸浅一段，或甚至停一段，然后又潮起，像潮水一样啊，一会儿极高一会儿极低，这样的呼吸呢是临终前的呼吸。还有就是常有中枢性的高烧，这个就进入临床阶段了，这个就非常非常危重了。如果抢救过来了，出血得以控制，意识就渐渐恢复，然后偏盲也消失，感觉障碍也好转，偏瘫恢复呢就比较缓慢了。再有就是到了后遗症期了，留了不同程度的肢体瘫痪或者语言障碍以及智力的减退。这是我们讲的一个内囊部位，还有一个是脑桥，在我们脖颈后头了，脑桥就发生急剧偏瘫、面瘫和肢体瘫痪呈交叉状态，左侧的病在右侧表现，右侧的病在左侧表现，肢体呢是痉挛性的瘫痪， 双侧的瞳孔呢也缩小，高烧，然后就陷入昏迷，可以看见不规则的这个呼吸，然后呢又是抽搐，最后呢就潮湿呼吸。一般来讲啊，这个死亡率比较高，24小时之内啊就可能性命就不保了。还有一个小脑出血，小脑出血以后呢发病就更急了，主要是供给失调，就站不稳了，有强烈的眩晕，频繁的呕吐，这个说话不清楚，眼球震颤，如果出血量大，压迫了脊髓生命中枢，因为我们那个脊髓啊，小脑的下边是呼吸和心跳的中枢，如果出血跑到这儿了，那你就这个心跳呼吸都没了，就死亡了。所以这个脑出血呢，我们要有这个印象。因为糖尿病病人有个特点，除了动脉硬化，除了高脂血症肥胖，另外他一般的来讲年纪大了以后都糖尿病伴有高血压，所以这个出血来了以后，脑出血啊症状还是比较危重，就是对生命的威胁是很大的，更应该早期，就是我们前头给大家讲的，它是一个远期预测，它可能两年之内就发生什么问题，要监测，要到医院去进行早期的治疗。这个急性啊，糖尿病的脑血管病急性期啊，容易引发一些并发症，因为它这个急性期的时候啊，病情特别危重啊，刚才给大家讲了，但是啊，它常常容易发生一些致命性的并发症，最凶险的是什么？一个形成脑疝，这个本病急性期脑疝水脑水肿所致的颅内压升高，是一个非常凶险的症状，是致命的并发症，如果治疗不及时啊，必须就必然就导致很快的就夺去生命了。糖尿病出血性的并发症的第一周内，尤其是在前三天，死亡率最高，而且死亡率最高的就是脑疝。还有一个呼吸道的感染，急性期这个患者的肺部和气管有大量的淤积的分泌物，所以细菌啊繁殖又快，引起呼吸道感染。此外昏迷的人呢，他这个吞咽困难，咳嗽反应啊也迟缓或者消失，加之口腔内的分泌物和呕吐物经常误入吸管，所以就经常啊容易就引起这个肺炎或者呼吸道的感染，继而就引起败血症，所以就生命就保不住了。这也是这两个呢都是非常要致命的并发症。还有糖尿病出血性的脑血管病啊，在一些情况下可以发生消化道出血。我们原来这个在消化道出血里也讲过，如果颅内有器质性的病变，经常有消化道的大出血而夺去生命。出血在昏迷的时候容易消化道出血，还有糖尿病病人呢，脑出血量大，表示病重，也容易病消化道出血。还有脑血管累积到这个部位，比如丘脑下部啊和脑干，容易消化道出血。还有就是脑出血进入了脑室了，表示病情危重，引起消化道出血。糖尿病合并脑出血性的中风，如果他在急性期发生了消化道出血，是非常不好的预后的预兆。就是说这个生命啊八成就保不住了。那么我们大家呀、也应该有这样的一个知识，这样很好的来配合医生和做家里人的工作。再有就是以后比如救过来了以后还有一些问题，比如褥疮，比如这个酸碱失衡，电解质失衡，那这些呢，因为这个褥疮啊，患者的皮肤啊和压迫的部位血液循环障碍，造成了局部的营养不良，发生褥疮。一旦发生褥疮，对糖尿病病人来讲，还是对脑血管病人来讲，都是影响很大的，所以他就容易什么并发酸中毒，酮症中毒。这种中毒一并发，就跟糖尿病跟脑出血就他们就互相恶性循环，就对生命的危险就更大了。还有其他水电解质平衡啊，或者酸碱平衡失调啊，像这些都是严重的并发症，都会比如在抢救的过程中，或者你抢救及时，但是因为这些并发症的发生而夺去生命。所以这个糖尿病在这个出血性的中风发生的时候，我们说是少啊，缺血性中风占88%，那么它呢就占10几。但是出现以后，你看刚才我叙述的这些症状都是比较重比较要命的，那怎么办？就是家里人和自己要注意对自己疾病的了解和监测，了解这些知识，及时的到医院去进行抢救和进行治疗， 不要让它到最重的时候，不可逆反的时候再去，那都有这样的精神准备，那会得到比较好的一个结果，起码能让性命得到比较好的保障。 上半时段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朋友们在收听节目当中，如果有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6618-9762。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灵芝我们知道是一个药用的菌类物质，其实灵芝呢在祖国医药学的宝库中，它是一个精品，有悠久的文化。两三年前呢我们就用在临床，那么以后一直沿用。那两三千年前呢，我们这个《神农本草经》一书365种药啊，就把它列为上品，说它有效无毒，可以久服，而且说它益气补虚，健身增智，扶正固本，延年益寿。到李时珍时期呢，就更加的对它补益五脏之虚，而维护我们身体健康，就更加有这个明确的很多样的训述。比如这个说它可以这个益肝气、明目、安精魂，益心气、增智慧，益脾气、安神，益肺气、通利口鼻、治少逆咳喘，益心气、增智慧，益肾气、通九窍、利水道，益精气、肩筋骨、利关节、好颜色。所以呢，在现在的传统医学的研究呀，就总结了灵芝对人的治疗作用是四个方面。一个就清血，就是它可以把坏的胆固醇清掉，把好的胆固醇升起来，而使得我们抗动脉硬化的作用，使我们身体健康得到保证。另外呢，它可以退火，就是有些炎症啊可以得到消除。再有就是可以补养，养就是养生的养。对于这个身体强壮，经常用灵芝来强壮身体，来健身强体是非常有益的。现在呢，就是西药学肯定了灵芝的药用价值，就因为它含有丰富的蛋白啊，高分子灵芝多糖啊，还有氨基酸啊，生物碱、生物增碱、甾醇类的东西、甘露醇类的东西、核苷和核苷的衍生物啊，三萜类的化合物、灵芝酸、14种微量元素以及18种氨基酸，我们身体内不能合成的。那么经常用的结果呢，它就是双向调整我们的免疫功能，净化血液、降脂、稳定血糖、稳定血压、抗动脉硬化。那么就这些作用把它这个合起来讲，那对于我们这个糖尿病病人啊、脑血管病人来讲，在这个治疗上、在预防上都会起到比较好的作用。因为这个灵芝十大类150多种有效成分，在我们用灵芝以后，它能提高我们人体的生命力，消除疲劳啊，增强抗寒能力啊，能够改善食欲啊，促进睡眠啊，然后让你的身体体质慢慢的强壮起来，让你各个器官的生理功能得到非常好的稳定。特别是灵芝啊，在这样降脂方面有非常大的好的作用。你比如它这个灵芝酸，它可以抑制我们这个二氧羊毛甾醇的合成，这样就使得这个胆固醇的合成减少，而且使它的排泄增加，升高高密度脂蛋白的结果就是使得坏的胆固能够很好的排泄掉，而且它有抗动脉硬化作用，它本身就有抗动脉硬化的作用，而且有强心的作用。比如这个灵芝啊，用了以后，灵芝多糖啊，还有灵芝酸之类的东西呢，它们可以改善我们这个心室性的和房性的心律不齐，另外增强心脏的收缩力，改善这个冠状动脉的血流量，让它这个血流量增加，而保证这个心肌的供氧量，提高对这个缺氧的抗缺氧的能力。所以这些呢都是非常好的，而且在灵芝里也有非常好的，比如像腺苷类的衍生物啊，还有灵芝高分子灵芝多糖啊，这些物质呢，它们有非常好的抑制血小板的聚聚，减低血液的高凝状态，减少血液的凝块和阻塞，这样就在临床上就起到了预防脑啊和心的血栓和心脏的血栓的形成。它主要就是这个抗凝和降低血液的粘稠度，这样就使糖尿病的高凝、高质、高粘状态得到比较好的改善，而且使得缺氧状况也得到非常好的一个改善。 特别是啊，灵芝在用了以后呢，你像灵芝酸，它这个强烈的药理活性作用啊，止疼啊，镇静啊，还有这个组织胺的释放啊，消炎啊，抗过敏啊，还有保肝的作用啊，让肝脏的解毒功能增加。同时呢，它能够使着这个血压得到平稳，就是外周血管的阻力下降。它用了这个灵芝以后啊，是高血压的病人，它主要是血管收缩能力得到改善，舒张占优势，这样呢就减轻了外周的阻力。还有这个灵芝多糖对我们身体所起的作用，除了它能增强免疫功能降糖，然后呢它有非常好的抗氧化作用，还有能够促进核酸和蛋白的合成。这种合成呢就使着我们身体里受损伤的修复能力能够增加，所以它清除很多的自由基高级垃圾，而且使我们的这个抗衰老的作用得到非常好的这个发挥。所以用灵芝以后啊，不管在身体各个方面，还是在预防糖尿病的心脑血管病上，都会起到一定的作用。特别是灵芝多糖啊，对于降糖这方面的稳定性方面的作用，它是很明显的。 今天的平衡养生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朋友们如果有问题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 跳得比人高，总有一天再回头望，我会为我自己骄傲。你和我做的都一样，全都是为了一个完美的梦想，虽然它在那遥远的地方，可是我确定方向，有时我也会一直想，预测的未来难免有一些彷徨，可是我知道在我的身旁会有人陪我成长，心欢喜个早，要跟自己的昨天赛跑。我带着小小的愿望，期待大大的好，听到我像大鼓敲呀敲，心中渴望太阳都听得到，我的未来只有我知道，坚持最后一秒。我的梦在天空飘呀飘，想要得到就得跳得比人高，总有一天再回头望，我会为我自己骄傲。和我做的都一样，全都是为了一个完美的梦想，虽然它在那遥远的地方，可是我确定方向，心欢喜个早，要跟自己的昨天赛跑。我带着小小的愿望，期待大大的好，像大鼓敲呀敲，心中渴望太阳都听得到，我的未来只有我知道，坚持最后一秒。我的梦在天空飘呀飘，想要得到就得跳得比人高，总有一天再回头望，我会为我自己骄傲。像大鼓敲呀敲，心中渴望太阳都听得到，我的 鲜牌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制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